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歌剧《檀香刑》的演出。此外呢，再来说一说下周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在大剧院的演出，以及经典与新生12月2日的优秀声乐作品音乐会。首先，我们来说《檀香刑》。本月4日和5日由山东艺术学院创演的歌剧《檀香刑》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成功上演了，这是山东艺术学院建院6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这次演出呢，受到了国内音乐界的广泛的关注。首场演出当中，首都音乐界的专家、驻京高校师生一共3000多位观看了这次演出，在场的观众被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质朴感人的音乐和演员的完美的演绎和宏大的舞美场景所震撼，沉浸在发生在清末民初高密县的一幕幕画面当中。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的唱段《月光如水》，由韩鹏和宋元明演唱。 敞开了心。 旋律听上去非常的干净，很优美，这就是歌剧《檀香刑》当中一段朗朗上口的唱段《月光如水》。歌剧《檀香刑》呢，由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先生和山东艺术学院的李云涛教授共同编剧，并由李云涛作曲，历时六年创作完成，是莫言的第一部被改编成了歌剧艺术作品的文学作品。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对莫言的采访。 歌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是电影、电视、什么话剧都无法代替的，因为它确实是非常的辉煌，它是音乐、故事、表演诸多艺术元素的一种综合。所以歌剧之所以在西方有这么悠久的历史、高尚的地位，就跟这个艺术这个本质有关系。民族化的歌剧啊，当然它是一种西方的艺术形式，我们感觉到还是这个有西方歌剧这种辉煌的东西。但是像这个我们的乐器啊、演员的服装呀、整个的故事啊，那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中国元素中西结合的，我觉得是一次比较圆满的实验。《檀香刑》的写的就是我们高闽历史上的故事，歌颂的就是高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的英雄，里边又有大量的高闽文化元素，像毛签啊、剪纸啊等等，是吧？再一个，这个云涛，我们的老乡，是吧？我觉得我们两个这个两个高米人来联手干了这件事情。再一个演出呢，也多数在我们山东一些巡演，是吧？比如潍坊呀、临沂呀、什么青岛，是吧？顺便参加的时候去看一场啊。这个歌剧也好，舞剧、话剧这个也好，它比影视最优越的一点就是它可以不断的改，是吧？电影拍完了一次，那再要拍麻烦大了，是吧？歌剧、话剧什么其他的舞台演出都可以，今天晚上感觉都不好，明天就可以改，是吧？明天不好，后天又可以改，所以它可以说十年磨一戏啊，就是在一个不断的修改提高的一个过程。我以前讲这个电影，比如说《红高粱》的时候，说改电影的时候是用减法，改电视剧就要用加法了，六十集，是吧？歌剧更要用减法，是吧？歌剧因为它在舞台上就是一个东西，用不了多少东西，但是就怎么样把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拿出来，最准确的把这个作品的这种原来那种精神内核给提炼出来。 歌剧《檀香刑》它的戏剧的张力很强，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女主人公梅娘和她的亲爹、干爹和公公之间的恩怨情仇、生死较量展开的。主要的人物形象呢，有杀人不眨眼的老赵甲、疯疯癫癫的傻儿子赵小甲和冠冕堂皇为民请命的父母官钱丁、钱大老爷，还有风情万种的浪荡孝女孙梅娘、铁杆英雄真汉子孙炳，他们五个主要的人物形象互相交织穿插其中，使剧情饱满又生动，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被列强侵占的那一段真实惨烈、血腥又恐怖的真实的场景。下面我们来听《檀香刑》当中的合唱。 都说是贪欲本是佛教。 样这样的风格您喜欢吗？可能您会觉得这更像一首首的歌曲，不太像歌剧，不过它的旋律也还是不错的。歌剧《檀香刑》呢，曾经获得过2016年度的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之后呢经过了15场的舞台演出，主创人员呢在认真的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的基础之上呢，不断的对剧本和音乐进行了打磨，使这部原创歌剧更加成熟。下面我们来听听主创也是编剧和作曲的山东艺术学院的李云涛教授的采访。 这个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适合改编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歌剧小说《檀香刑》，它具备了这么一个潜质。它里边的好多的这个语言， 我们两个都是高明人啊， 对，都是韵文的， 对对对，都是听着猫腔长大的。 莫言老师在小说的后记当中也说过，小说《檀香刑》其实表现的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火车的声音，一种是高明地方戏猫腔，所以说呢这个地域特色很强。我作为也是一个高明人吧，跟莫言老师一样，就是对地方戏猫腔还是很熟悉的，所以改编起来呢就特别的顺畅，也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你们对这个冒腔可能还不太熟悉，因为它的地域性很受局限，是一个地方小戏，但是呢我在歌剧当中还是运用了非常多的冒腔的元素，大家可以听出来。 剧中的梅娘呢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她生性风流泼辣，嬉笑怒骂尽在戏中，她的内心情感复杂跌宕。因为在剧中呢，受刑的是她的父亲，而执行的是她的公公，而那位抓她的父亲呢又是她的干爹。钱丁是梅娘的干爹，是高密的县令，作为一位没落封建王朝的两榜进士，他纵然文韬武略，但是却报国无门，虽然具有正义感，但是也经常会做一些苟且之事。而孙炳呢是梅娘的父亲，他的抗德经历充满了激越的悲情，他宁死反抗当中闪耀着民族的血性，是中华民族朴素的爱国精神的生动的体现。而赵甲呢是梅娘的公公，作为京城刑部大堂的首席刽子手，他无数次的行刑经历养成了令人害怕的杀人绝技，心存太后恩宠和对行刑生涯的无比的荣耀，同时造就了他反人性的一种病态的心理。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赵甲的唱段，我是首席刽子手。 你把眼睛瞪得那么大干什么？难道不怕 这部歌剧《檀香刑》具有浓郁的山东的地方特色，在传承经典、弘扬文化的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让人们铭记历史，从中获得启迪。说完了歌剧《檀香刑》，我们再来说说 BBC 威尔士，英国广播公司旗下的这支交响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将在他们的首席客座指挥、杰出的华人女性指挥家张贤的率领下，开启中国巡演。12月16号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就是这次巡演的第一站。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在16号的音乐会当中的开场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 为身兼美国、意大利、英国一线的音乐机构重要职位的指挥家，张贤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过骄人的成绩。而作为 BBC 下设五大交响乐团聘任的第一位女性常任指挥，她跟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呢，在2017年的逍遥音乐节上联袂奉献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是好评如潮，即使在名团林立的欧洲的乐坛也是格外的亮眼。人们都很惊讶，一位亚洲的女指挥家率领的英国的乐团可以将德奥音乐诠释得如此的纯正又到位。而这次呢，张贤率领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更是全场主打俄罗斯曲目，以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三位音乐巨匠的经典之作，展现乐团全面又精湛的艺术实力。下周日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上半场的演出当中呢，他们还将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这是作曲家很少为大提琴和管弦乐团谱写的作品。他以一个精致动人的主题旋律作为基础进行了七次变奏，把柴可夫斯基被人们所称道的旋律天赋发挥到了极致。这部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的独奏的是中国青年演奏家聂家鹏，他曾被人们称为大提琴天才，他演奏的声音具有一种光亮和甜美的感觉。朋友，到这里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马上回来。Thank you.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入夜后气温迅速下降，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明天早晨上班时气温低，体感非常寒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略有下降，最高气温也回升到冰点以上，午后比较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第1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办，中国电影年度盛会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汇聚了中国电影最强力量。杨洋、吴磊、袁姗姗、林鹏带来歌曲《多情的土地》，林鹏、吴磊、袁姗姗、杨洋、林鹤、唐嫣带来音乐节目《我爱你中国》，吴亦凡和佟丽娅合作带来歌舞表演节目《远航》，王晓峰凭借《大唐玄奘》获优秀电影音乐奖。影片《红海行动》《战狼二》《十八洞村》《建军大业》《湄公河行动》《大鱼海棠》《大唐玄奘》《老阿姨》《龙之战》《明月几时有》10部影片获优秀故事片奖。吴京凭借《战狼二》获优秀男演员，陈瑾凭借《十八洞村》获优秀女演员。吴京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道：“沉甸甸的，诚惶诚恐，感谢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电影人今天这样的成就。所以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努力一定会被看见。以后我也会不忘初心，不惧流言，继续拍好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刚刚呢，上半时段我们回顾了歌剧《檀香刑》的演出，下面让我们继续来说说下周，也就是16号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在大剧院的音乐会。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呢，是英国卡迪夫的圣大卫音乐厅的常驻乐团，同时呢，在斯旺西的布兰因音乐厅会推出系列音乐会。除国际性的巡回演出之外呢，乐团还常年受邀在英国的主要音乐节 BBC 漫步音乐会以及著名的 BBC 卡迪夫双年环球歌手大赛上演出。这是一支国家级的乐团。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下半场的曲目呢，是肖萨科维奇的作品 D 小调第五交响曲。而就在不到半个月前，指挥家杜达梅尔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刚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奉献了这部作品。这部肖萨科维奇的作品 D 小调第五交响曲是指挥家张弦的保留曲目。今年四月，当俄罗斯指挥大师特米尔卡诺夫因病无法如期执棒世界顶级的罗马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演奏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乐团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邀请张弦来完成救场，最终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而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呢，跟张弦的配合更是默契十足，令人期待。 BBC 逍遥音乐会呢，是英国每年夏季文化生活的盛事，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的声誉和重要的影响，是英国推广普及古典音乐的最重要的活动。那么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呢，是 BBC 逍遥音乐会的固定的演出团体，他们也曾经把英国的漫步经典带到过北京的舞台，而这一次他们在国家大剧院演奏的都是俄罗斯的曲目。说完了12月16号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呢，我们继续来回顾一场12月2号晚上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举办的声乐作品音乐会。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妖红、张宁佳等跟国家大剧院的青年歌唱家们为观众们上演了一场叫做《经典与新生》的优秀声乐作品音乐会。这次音乐会当中呢，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像《北京颂歌》《故乡是北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搭起手鼓唱起歌》等等，也有国家大剧院参加《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违约的新创作品。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江河万古流》，这是电视片《九州方圆》的主题歌。江河万古流由国家大剧院的驻院歌剧演员队的男中音王海涛演唱。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呢，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作为主题，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从今年的二月启动以来呢，得到了全国各地专业的词曲创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积极的响应。九个月的时间征集到了歌词2600多件，歌曲呢2000多首，歌曲征集数量创北京市的历次歌曲征集的记录。那么歌曲的作品的来源非常的广泛，除了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外呢，还包括各专业音乐院校、团体、音乐制作公司、个人和各成员单位选送的作品，甚至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很多地方的华人的投稿。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北京之邀》，这首歌由廖勇作词，赵继平作曲。 在不停地为你 天天茁壮成长，有梦想为你指路导航， 会不走在那马长安街上，走一路从古到今的辉 飞走也会再来，亲爱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时光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跑不过时间，也阻挡不了变老，但可以用珍惜为岁月流金。 光阴若水，岁月如莲。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有声的香气点亮世间的美好。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当中呢，大剧院也委约了十几位的国内著名的作曲家、词作家，创作了8首以歌唱北京作为主题、风格多样的歌曲和合唱作品，包括陈小琪作词、印青作曲的男高音独唱《我的北京》，和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的女高音独唱《北京之夜》等等。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男中音刘松虎演唱的《以梦为马》。 小小身影离开了家，都说男儿志在天涯，那时候还不懂牵挂，你天大地大，装得下多少春夏，扬鞭策马，这里是筑梦的精华，我们快出发追梦。 些歌唱北京的作品，或激昂高亢，或娓娓道来。除了描摹老北京和新北京交汇融合的时代风貌，更由此表达出在北京生活的新北京人的情感和梦想。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屈原作词、蔡东真作曲的女高音独唱《京城谣》。这首《京城谣》的演唱者呢是国家大剧院的驻院歌剧演员队的女高音周小林。北京当中那只荡气回肠的世纪恋曲，到北京之夜银锭桥上的华灯初放，从京城谣月下倾听的卢沟桥狮子，到北京之邀歌哨里的和平安详，作曲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以音符作为画笔，描绘着北京城的古风和新貌。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北京颂歌，演唱者呢是国家大剧院的驻院歌剧演员队的男高音王冲。 Thank you. 这首北京颂歌由宏源作词，田光、付晶作曲。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呢，到这里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今晚呢，我们共同回顾的是歌剧《檀香刑》和经典与新生优秀声乐作品音乐会，还介绍了下周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在大剧院的演出。那么下周呢，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值得我们期待，就是在我们上次节目里邀请青年舞蹈家黎星聊过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他的演出时间是12月14号到16号、18号到22号。这部舞剧呢，并没有全景式的展现青藏铁路的修建史，而是选取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时代背景，以修建队伍和当地的藏族人民之间的相识相知、年轻人的人生抉择和一次塌方事故作为主要的故事线。故事的结局其实并不难猜，甚至情节的每一步的进展也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可是就算你能够猜得到一切，还是会被深深的震撼。那种震撼呢，来自于肢体语言本身的力量，也来自于对于那种情怀的赞颂。也把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舞剧《天路》的主题音乐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祝您周末快乐。 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12月16日携手享誉世界乐坛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登台国家大剧院，格林卡《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柴科夫斯基《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肖斯塔科维奇《D 小调第五交响曲》、90年深厚积淀缔造纯美俄罗斯之夜。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